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六，农历8月11，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牢记全党嘱托，切实履行职责。 中办国办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正式公布。 我国开通全球首条量子通信干线，成功实现首次洲际量子通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43次集体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姜辉研究员就这个问题做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习近平指出，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要立足我国实际，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 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以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央广消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研究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共分七个专题，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号到2017年9月11号期间的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青海三江源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去年8月22号到24号，习近平来到青海、西宁、格尔木等地调研考察，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青海必须把这项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一年过去了，青海交出了怎样一份答卷？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采制央广记者杜新萌、葛朝兴、张佳琪。 保护好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藏族小姑娘次央拉姆出生在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这里是他的家。一年多前，他就在这儿把洁白的哈达送给了他的习爷爷。 这个照片是习爷爷抱的我，说了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次央拉姆的祖辈和长江源村的村民原来都生活在海拔4700米的三江源腹地沱沱河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三江源保护好，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限制和禁止啊，并不是妨碍生产、妨碍发展，它恰恰是对全中国的这个大局起了一个有利于发展的作用。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青海还将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创新三江源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今年青海生态管护员的总数将增加到42778人，越来越多的牧民放下牧鞭，当起了生态管护员，织就了一张覆盖三江源广袤大地的生态保护网。青海环境信息中心主任李红旗说，总书记要求要摸清家底儿，掌握动态。这一年来，青海正加快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保护监测网络。前不久，李红旗还在视频里看到了数千只藏羚羊从高原上迁徙。 保护区统计的这个8月期间，大概通过了有4万只，我们发现了最大的一群将近3000只，那是非常震撼。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总书记的嘱托正在广袤的高原上落地生根。 我的家在长江源村，有绿绿的草原，纯甜的牛羊。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整个昂塞这个大峡谷建成一个我们国人骄傲的一个地方， 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然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由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主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设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迈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阶段展区，多方位地展现了近五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在展区的正中央，一个展示着中国地形图的沙盘非常醒目。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处长熊哲， 这个呢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成果的一个沙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呢，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投资最大，然后建设速度最快，森林资源这个增长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目前呢，三北防护林这个工程体系在我国北方已经构筑起了一道这个绿色长城。 与此相距不远处，一棵树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熊哲告诉记者，这棵树上描绘的是近年来绿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生机勃勃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绿色产业和技术的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呢，也需要这个绿色产业、先进技术作为一个坚实的支撑。五年以来呢，我们国家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生态有机农林业等绿色产业呢，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熊哲表示，这次专门设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迈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阶段展区，是因为 生态文明建设呢，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它纳入了我们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而且过去的五年确实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个时期。 央广消息，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党的十九大代表是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有机统一，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产生。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结构与分布比较合理，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另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将从10月11号开始对外接待服务。十九大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牢记全党嘱托、切实履行职责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认真推荐、反复酝酿、层层遴选，选举产生了2287名党的十九大代表。他们将带着全党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郑重嘱托，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光荣地出席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万众期盼、举世瞩目。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党的十九大一定能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光辉篇章。 本台从今天起开设十九大代表风采栏目， 重点介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学习和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请听报道。 十九大代表风采。 2006年9月，刘黎调入北京朝阳区奥运村人民法庭，成为一名民事法官。他常说，法官要与当事人保持距离，但不是要保持一颗冷漠的心。奥运村法庭辖区涵盖京藏高速、北四环、北五环等多条重点道路，交通事故频发。这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刘黎的手中。在审理了几百起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后，刘黎发现朝阳区来广营北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频率特别高，他亲自对该路段进行了认真调查。 那条路车流量非常大，但交通标志、红绿灯都是很不完善的。最后我把自己详细的记录的这些情况，包括我的三个案子的判决书，根据这些东西写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司法建议，发给了北京市交管局。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刘黎的这份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很快在来广营北路安装各类交通标志，设置人行横道，并增派了人手参与交通维护。至此，一条伤人之路变成了平安之路。 有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法官的，在办案子的时候多想一点，多做一点，多说一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办一个案子就不仅仅是完成一项工作了，有时候会挽救一个家庭，化解一场危机，甚至是改变一种社会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法官职业特别大的一个魅力所在吧。 十九大代表风采。 冯翠玲，天津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作为第一个国际化试点学院，天津大学药学院近年来先后引进了十几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教师。社会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差异，中外多元文化如何协调，成为摆在冯翠玲面前的难题。他用高效的执行力赢得中外教师的认可，成为这个国际化大家庭的稳压器。今年8月份，天津大学药学院成功获得美国化学会颁发的国际化学分会全国贡献奖。药学院院长西格尔教授说，冯翠玲的作用功不可没。 翠玲作为我们党支部书记，给予我们许多行政以及后勤保障的支持。因为翠玲的顶， 学院工作蒸蒸日上的背后，是冯翠玲超负荷的付出。2012年2月，身患恶性肿瘤的她病情复发，不得不住院化疗了22次。出院后，她顾不得休养，立刻着手夯实基层党组织这项工作。今年，冯翠玲以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他说，今后将用更加扎实的工作业绩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坚守。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履职好，深入了解，能够把基层党员的基层群众的一些想法带到会上，发挥党代表的这个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中央纪委政法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及群众举报反映的线索和证据，2017年7月14号，中央决定将孙政才调离重庆市委书记岗位，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纪律审查，开展组织谈话。7月24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孙政才立案审查。经查，孙政才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讲排场搞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选人用人违亲违利，泄露组织秘密，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收受贵重礼品， 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主义严重，慵懒无为，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其中孙政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审查中还发现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孙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17年9月29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加大惩治力度，推动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2012年12月6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此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老虎相继落马，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勇气。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局员张君玉表示，反腐败就是要紧盯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论涉及什么人，职务有多高，都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截至今年六月底，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中港干部280多人，覆盖了31个省区市，对领导干部从严查处，既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也使广大党员干部明规矩、知敬畏。 打虎不忘拍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费等问题为重点，加大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查处力度，推动阵风反腐向基层延伸。张君玉介绍， 截至今年六月底，十八大以来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其中农文党员干部64.8万人。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民群众对党红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6年的92.9%。 国内反腐零容忍，国际追逃知天网，党中央连续4年组织天网行动，向外逃腐败分子发出红色通缉令，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二号嫌犯李华波等重点人员被缉拿归案或投案自首。截至去年底，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追回赃款86.4亿元人民币。目前已有45名百名红通人员落网。今年1月，在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新的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8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央广消息，为全面反映党中央习主席领航人民军队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深入宣传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8集大型纪录片《强军》，该片从昨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播出，每天播出2集，部分省级卫视次日重播，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强军全片共8集，全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军治军的伟大实践，充分反映全军官兵深入学习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践行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昂扬风貌， 热情讴歌我们党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不懈奋斗。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共分总则、职位设置与招聘、聘任合同、日常管理、纪律监督、负责等6章42条。本规定自2017年9月19号起施行。2011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同时废止。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决定明确取消40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取消1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决定要求自决定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适宜公开的监管细则向社会公布。 央广记者车丽报道。国新办昨天发布《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白皮书从健康环境与条件持续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大幅提高、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等7个方面，全面介绍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透露，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昨天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规划的编制情况和主要内容。 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昨天正式开通，结合墨子号卫星，我国科学家成功与奥地利实现了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这标志着我国已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 昨天12点2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0号0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1月1号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将正式运行新的司法办案机制，进一步明确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增强检察官办案责任心。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发布9月中国好人榜，本月共推出102位中国好人。 近日由中宣部等部门支持和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9月20号到28号访问了意大利、捷克和英国，会见了三国议会负责人、政府外交及人权事务负责人和有关智库、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学者，就相关人权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前程、方亮，主播忠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中秋回家，家园团圆碧桂园。 北京时间